演两天晚场戏， 这两天 演个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演两天，这我们瞧，这不定好了吗？ 啊， 我们去该来找你唱戏，生戏 怎么生的？ 嗨，那年呐、啊，那年呐 啊, 啊， 那个谁呀、啊，小鱼儿啊， 啊， 他们呀、 啊哎， 这帮子、啊 哎哎， 这帮人啊， 小鱼儿是谁呀、啊？ 上。 尚小云 啊， 那是尚老板 啊， 是小云儿。 尚小云呢、 啊？ 他这班啊，到上海 哦， 黄金学院他唱，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啊，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啊， 尚小云 有， 星期六开始演出 啊。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啊， 就是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得问问。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啊？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 呵，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啊，这角没准地儿。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呗？上学人上了。我呢？你听信儿。 听信儿。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嘿， 你叫信他 啊？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尚老板开脚？ 我脚他吗？我别处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哎，对，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对， 真是 哦， 天坛舞台， 天坛大舞台， 哎， 哇，最大的戏院。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都要比他多一点。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好 多演一天， 嗯， 演三天， 演三天，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哦，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哎，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八千块， 八千， 前排每座八千块， 八千 九四五年 可不多， 贵了， 是啊， 大发了， 高了，上了， 高了，价格高了啊！ 哦，买个上的还一百块钱呢，上了吧，卖八千， 不值，不值， 啊、 不值， 太贱了！ 这不是天长舞台跟我商量啊？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八千，那是八千。我一想啊，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两千块钱，两千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 啊！ 你说谁呀、 啊？说你啊！ 八千，这八千， 八千的是尚老板。 我多少钱？ 两千块钱，不少了。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 跟我这么琢磨， 呸！这人也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八千八千，听着八千，两千还带点好差异，我管饭吃。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哦，那您卖多少？ 卖多少钱呢？一万二。 啊？ 哎呀， 前排一万二，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一万二。 前后排 不对号， 一万二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一万二，后排一万二，楼上紧后边照样一万二。 呵，这价码可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哎， 嘿， 头天什么戏 啊？头天呢？ 啊， 连环套，插刀倒钩。 嘿，这戏 作战 啊，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哎， 窦尔敦。 好， 上小云来， 换脸 上小云来，人这窦尔敦 来不了。 哦， 哎， 完了吧？ 第二天 啊， 第二天呢？啊，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奇冤报， 哎，乌合剧， 老生戏， 唱歌戏， 老生的也唱， 也行啊，也行啊， 啊， 唱打坐念翻全活， 老生。您去谁 啊？ 您去谁？ 奇冤报， 老生。 头天我窦尔敦，头天连环套、 哎，别说窦尔敦 啊， 这奇冤报老生是谁？ 我唱歌戏。 是啊， 去谁呀、啊？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别 来一个， 别三天、啊，第二天。 我知道，我叫那个谁， 老生是 说那个叫那个老生说 谁呀、啊？ 那个谁嘛？ 嗯， 吴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对， 那个谁赵大，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你看。那个，就拿我当做了妖魔。 哎，行， 哎，你别忙，一会儿这词儿就出来了。 哎，不，谁不词儿 啊？ 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我这 都 怎么的？ 哎，叫什么？ 徐世昌。 什么？ 徐世昌。 徐世昌。 嗯。 刘世昌。 叫刘世昌。刘世昌， 哎、 我记有徐世昌。 徐世昌的大总统。 啊，对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嗯。 啊。 啊，第三天。 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 哎。 红牛二楼。 哎。 啊、红牛二楼。 嚯、啊。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起来。 一人盯下来吗？ 哎，怎么盯不下来？ 啊，红牛二楼。 哎。 三楼就不游了。三楼还游吗？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啊。你不说是红牛二楼吗？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那是红楼梦， 我知道。 游三姐，游二姐、 啊。你甭管，我就来这个。 啊， 我就来这个。 哦。 哎，头天是连环套。 哈。 我唱晚场戏。 对， 白天不唱。 白天不唱。 晚场戏。 嗯。 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嚯！ 剧场坐满了。 晚场戏。 啊。 早上就坐满了， 不对号啊！ 哎，对，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又得听又得看呢。 对对，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八、 啊、 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哇，这么些人呢！ 哎， 我心花。 等，八点座就满了。 啊， 你怎么知道？ 我正把我吵醒， 把你吵醒了。 啊， 你在哪儿睡觉？ 后台。 后台睡觉 啊、 嗯！你住旅馆饭店？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啊 香官。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我就盖他的被子。 呵，这连被子都没有？ 不是没有。 有 我有钱，我不治你的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头。 是行 头。礼屁让门帘抬杠。 啊， 大台帐，大手绢， 啊， 我七十多个， 台帐， 哎，我七十多个， 七十多个， 哎， 你改俩被窝好吗？ 管着吗？我乐意啊， 哎， 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哇、 哦，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满 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 嗯， 怎么办？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站票也1200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将站着听，太捧马新老了。 对， 太捧我了。 哎，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啊， 又来300多位， 300多位，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我们乐意。 啊，蹲票， 蹲着， 怎么蹲啊？ 就人家上的宽，底窄 啊，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好、 啊，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哎，这受罪。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70多位 在门口直哭。 哎呦，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哎，至于吗这？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挂？怎么个挂票？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墙上一挂。 好嘛，受罪了呀这！ 挂票挂170多位。 好。 呵，我心里痛快。 哎， 办戏呀， 办。 豆墩， 哎， 豆墩，不干了。刚要打发脸啊，这时候， 哎，那叫勾脸。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勾脸是勾脸。 勾脸。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中尉，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西德。 啊， 哪位洗澡？ 好嘛，找洗澡的。 我，嗯，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访，住着你哪儿住？ 嗯，哟，谁呀这是？ 不认得。 啊，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不认识。贵姓？ 金少山。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访。 啊， 好。 您找我有事吗？ 嗯，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嘿， 虽然说我没能那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哎，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嘿， 无论如何你少赚饭吃，我来逗着您 啊。他也来逗着 我。你来逗着您，我呢 啊， 您来天霸 啊。 哎，我想这样，少山来逗着您，我来天霸 啊。天霸你也行？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嘿， 天霸你先不去，我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点儿。哎呦，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是对，我来填吧。我说谁？瑞安，瑞安填。 瑞安是谁？ 都瑞安。 周瑞安。 瑞安都办好了，填罢了。我说你填了，你改寄传，你寄传，我填罢。 嘿， 我办好了，填罢了，尊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人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啊，那是真好， 一门没有啊 啊！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儿不一样。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咱就唱起来嘛。你坐站的，那个摇摇头晃脑，唱是谁的这叫好？ 嗯， 把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啊，马老板，马洗澡，金少山，马老板一定天霸。” 嗯，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了， 听你的， 盯着咱这一上场， 嘿，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猴啊！ 戏剧乐好 啊， 他不乐好，咱不乐好。 对， 他唱什么要钱？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是啊，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了。 哦，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一马里亮，哎，不是这词儿。 对，我不是这词儿， 这是孙欢了。 啊，什么风老板？ 这是韦托了。 哎， 我是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找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保镖路过马栏关。 哎，那天你听了？ 我没 听了，听了， 我没听， 听了， 没听你， 没听您把我词儿记住了。 啊，你的词儿 啊，我就这词儿， 谁唱都是这词儿。 我就这词儿 啊， 保什么关？ 保镖。 哦，对，我这，保镖路过马栏关。听戏这观众连楼上带楼下，哗！ 你瞧这好啊， 全走了， 那还不走？ 骂着街就退票去 上。 你猜着急不着急 啊？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对，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对， 真有170多位没走， 爱听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走不了。 听完了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卖挂票》。我们接着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侯宝林写道：天津有名的相声演员很多，都比我有本事，像张寿臣在我们这一行里威望最高，他是天桥焦德海厂子出来的演员，天桥这个厂子培养了很多很好的相声演员，像李德阳、焦德海、刘德志、张寿臣、白宝亭、尹凤琪、于俊波、郭启儒都是。张寿臣到天津之后啊，同万人迷同台说过相声，尹凤琪后来也随白宝亭来到天津，白宝亭是老云里飞的儿子，云里飞的弟弟，也是个很好的相声演员，他的贯口活最好，连张寿臣都夸他。白宝亭只活了20多岁就夭亡了，这个是很可惜的。 喝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极无边